风雨过后远离惶恐，找回宽容，天空有天空，放晴的路有风景，你我有你我，不得已的借口，谁能一再的言不由衷，谁能漫无目的的等候，谁能强求，谁能留得住爱要走的时候。 相信你只是爱累了，却不是有别的人替代我了，连自己都想问我为什么，是抱抱你就放手，想好好的，其实心我借斑驳，寂寞不痛，痛在眼中，越小的事越多的感受，